庆祝光明星节全国书法节2月8号在平壤国际文化会馆拉开了帷幕。书法节会场上悬挂着一幅描绘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像太阳一样满面春风观看一名女学生书法才艺的和蔼可亲形象的朝鲜画，观看少女书法才艺。这次书法节推出了书法专家爱好者用各种笔法书写的卓绝伟人的名言、先君时代新的历史词语等，在创造万里马速度的轰轰烈烈的各战场进行创作活动和劳动生活的过程中找到的名句、富有抒情的诗句等300多幅优秀书法作品。开幕式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济南同志、有关部门干部、创作家、爱好者、青少年学生和平壤市劳动者参加。